时刻提醒自己，你曾是个少年。 春风十里， 朱星 南兰掌， 十月迷城， 七月上， 周游， 回诺车底的梦。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。活力 Music，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 Thank you.

就是爱，冷漠无情是自害，还有柔寡断情难猜，流落最初是情怀。 Take me far with my hands on your handlebars. I can't be the homecoming queen for every boy that falls in and out of love with me. I won't look back. I've been here before. Been 躁的声音好听，这颓败的花朵好看，扭曲我的世界只因为活着。 With some breakfast in bed, I'll bring you coffee.

都是不小心看破了你的微信。

平铺简单， 暖阳身，雾气消散。那是我常梦到的景，醒来时丝断，剩寒意盘旋。离别时知道是当时习惯一切的平淡，不觉出彩。雨落时再想起那种心安欢声和小雨还在我耳畔，如今一个自在城市两端，相聚远相见难，不聚只散。短短少有圆

这星球上，燃亮飘渺人生，我多么够运，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，从没再疑问，这个世界好得很。在场，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，笑得肌肤如情，恨极有痒，顶着汗的一双，笑着唱。 姐姐，你呢？